反正我想我们大家都走到今天的吧，这些话大家讲一讲也是彼此能够理解的哦。那就是记得，就是当教徒啊，就是大家就是当教徒当打手哈、啊，这种事情，哎，是摧毁中医的事情啊啊，就那这样子就我觉得不太好啊，就是以为自己在爱着中医，实际上是在伤害中医。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三阳离合，就是《素问经》里面啊，它内经里面说这个三阳的世界里面呢，太阳是开，阳明是和，少阳为疏。这个开和疏的关系呢，他说这个东西是三者呢，三经者是不得相失也啊。我们这七十页最上面那一句，那这个开和疏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比较有相关性的就是中医里面非常重要的六这个数字。我为了这一句，其实我这个礼拜有特别去看那个关于这个中医与易经的那种研究的资料，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的，在这个业界我算是一个比较不上进的人，因为我觉得很多别的同业者都是同时有学易经啊，什么风水啊，什么什么，就是会很多相关的学问的，那我是都不太会啊、哦、应该说太不会，对不起。那因为中医跟易经可能被人家当作是很，就都是中国的学问嘛，所以有一些中医的人从业人员，他就会想说是不是中医跟易经能够对应的来，就是那中医跟易经有没有能够对应来的地方，有，比如说阴阳，就是我们这个阴跟阳，这易经最基本的表记法，就像一跟零一样哦，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对应的。可是呢，易经它是从一变二，二到四，四到八，然后八到六十四，这样子开展出来的东西嘛。但是中医的六经的世界就是在说明一件事，说其实易经在八以上的表记法跟人体啊不见得有完全的对应。当然你也可以说啊，人有七经八脉，我们针灸里面有什么法是用到什么八卦的方位，这些都是有的哦，这些我都不反驳它。但是呢，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六气这个结构呢，是不太能够跟易经刚好对上的。这个风暑湿燥寒火六气，以及三阴三阳的六经，这个六这个数字其实它是不完全能够对到易经的。所以你说我们要把我们中有五这个数字，有六这个数字，对不对？你说有些人他硬要把八卦跟五脏去相配啊，什么离卦是心，然后坎卦是肾，对不对？然后什么卦是哪里，然后到最后就发现八个去配十一个，对来对去到最后也是不知道怎么对哦，就是会有点对不到。那我觉得在中医的它的发展的那个历史脉络里面呢，会让人看到说阴跟阳开展成这个四象啊，就是少阴少阳太阴太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好像阳的世界的这个太阳跟少阳之间如果没有第三个点出现的话，它会形成一个不容易调和的状态。简单来讲，就好像一个正力跟一个反力之间需要一个调和力的出现，这样才能够让这个结构稳定下来。所以呢，太阳如果我们用六经来说，就太阳跟阳明之间一个是正一个是反，那少阳就是维系着他们的一个调和的点。那在三阴的世界的话，那就是太阴跟厥阴啊之间有一个少阴当做转枢，这个枢的意义比较是为了一个数字上面能够稳定下来而存在的。而在我们人体上，人体而言的确我们的六经甚至可以说是十二经就是以六这个数字安稳下来的，就是阴的世界有三个点正反合，阳的世界有三个点正反合。所以我会觉得开合枢的意义比较是正反合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会比较符合中医的一个原始的框架。那如果我们要用 开和就我们要用什么太阳为表，阳明为里，少阳为半表半里来看的话，它的正确性就会存在，但是只能是片面的。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去海边晒太阳，我们一定会知道，通常太阳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先怎么样背向着太阳，等到背晒得很痛了，我们就会开始忍着脸部受光，开始用面上的太阳，然后最后最后都没有晒到的是我们的身体侧面，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其实有点暗示说我们身体抵抗外面的这种能量，对不对？一定是背是最强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背顶得住，但如果觉得背顶不住，我们开始用腹部来顶，然后到最后的话好像才用侧面，就是背腹之间的，就是背部是太阳，腹部比较阳明，然后侧面是少阳区块，就是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硬的要推扩太多，我觉得可能是多讲多错啊。我觉得中医的这个六这个数字的形成是中医基础课有讲过，比较是这个地方。然后呢再来他这个灵枢的九针对啊，他有说什么地方是多气少血，太什么地方是多血少气之类的，这东西其实就带过一下就好了。因为我的针灸术没有好到能够确认这件事情的实践。他有说比如说少阳区块是一个气比较多血比较少的地方，就是物质的基础比较不多，能量的部分比较多，所以他认为说你在对少阳区块用针的时候呢，你比较是要用针刺进去调气，而比较不是放血，因为这地方没有太多血可以放。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针灸上面的正确，我不太确定，我的针灸术没有好到可以说这件事情。但是相对来讲，他说太阳是多血少气哦，在针灸上面的时候，的确太阳经好多地方都可以放血了，对不对？就是这里那里那些穴道，就是太阳经上面什么膏肓也可以放血，什么委中也可以放血，就太阳经的很多病，你用放血疗法比用下针还有效，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些可行性在那边啊。不过这些东西都不敢说绝对了啊。那太阴多血少气，那如果是太阴的话，如果连手太阴肺经一起算的话，那的确到了肺经又是可以放血的，什么少商放血治喉咙痛什么的，就可能在针灸上有它这样一个实践的理路。只是对不起不会啊，那请我们去请教别人好了。那再来这个胆热依于脑则心暗鼻渊，这个我们在当初教葛根汤的时候选陈世铎的那个治疗那个鼻窦问题的方子也已经讲过了。那我之后可能还会再把这个方再重新放上一次讲义，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人的胆少阳区块跟人的脑到底是如何共进退的，我想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再做一次这个整理。因为在方剂上面，比如说我们用少阳区块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来治疗癫痫，对不对？就是那这个少阳区块的痰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到时候我现在就稍微带过一下。那鼻窦的话，其实鼻窦上面也有很多方子是用葛根系去治的。为什么用葛根？因为葛根汤这个底子它走的是阳明区块，那鼻窦刚好是阳明区块嘛，所以现在临床上面走阳明区块去治疗鼻窦问题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它我们会认为阳明这个鼻窦在阳明的管辖之中。可是呢，如果以病因来讲的话，说不定真的是内经讲的是胆热造成的这个脑子想要排出这些怪里怪气的东西。那临床上怎么样验证，看方剂啊，我们以后会给。那再来他就说，如果有一个人，皇帝问岐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嘴巴发苦，那我们需要用阳陵泉这个穴道来医他的话，这个嘴巴苦是什么病啊？那这个岐伯就说，哦，这个病的名字叫胆丹。他就说这个人哈，如果他是常常犹豫不决的话，他的胆就会越来越坏，然后最后就会造成这个少阳区块的病变这样子。那既然呢岐伯天师都这样子讲了，那是不是我们同学要开始留意一下自己生活之中的种种有没有犹豫不决的习惯？同学你们有没有人自己认为是很容易犹豫不决的人，举个手我看一下。那这个喜欢犹豫不决的人会不会容易口苦？你们会不会口苦？不会啊， 所以你们我们的犹豫不决都没有很严重，是不是？那会不会因为胆病是一整套的，会不会觉得吃了饭之后好像人有点不爽不爽，会不会喜欢这样子坐在那边会觉得身体好像闷闷的，然后就这样子，哎，这动作会不会有？都没有啊，连我也没有，好像算了。就不能验证的毅力我们就放弃它好了。但是因为胆在身体里面是管人的这个做决定的嘛，所以《黄帝内经》会理所当然觉得当你的做决定的能力不好的时候，你的胆会受到影响。那当然我们反过来说，比如说我们刚讲到胆被割掉的人会比较容易犹豫不决，不过胆被割掉的人他是那种神经紧张，会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对，你知道，就怎样都不太好，就是心情会变得很负面的。那至于是不是表现成犹豫不决，那不一定，有些人是就莫名的焦虑，那也没有什么犹豫不决的。那不过呢，我想啊，胆病的人容易叹气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哦，在临床上面好像像我们就讲到胆，内经里面讲到胆，就是说有病就这个人喜欢善叹息，就容易叹气。像这些辩证点，你不能，我们还真的不能说没有用哦。因为我们下一次上课，我们会教少阳篇，会教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在宋本里面叫做四逆散。那这个四逆散呢，它是处理少阳区块的这个所谓的消化轴的疾病非常有效的药，就是说少阳区块的这些开关管到人的消化系统的调节，这个方子非常有用。可是呢，即使这个方子有用呢，往往我们临床上不知道怎么用它。为什么？因为适合用四逆散的，它可能是胃痛，可能是肠燥急容易拉肚子，可能是胃溃疡，可能是十二指肠怎么样，可能是胆结石，这都不一定的。就是它整个消化系统反正就调节不了就对了。但是到底是吸收哪一种病，对不起，整条消化道哪一种病都有可能，所以便秘拉肚子什么都有可能。所以到最后我们的辩证点必须回到一个主轴，就是这个人爱不爱叹气。就是这些《黄帝内经》里面关于胆有病的这些论述呢，虽然同学不用死背，但是要大概要有一个印象，就是或者这个人有没有犹豫不决啊，或怎么样，就是大概要有一个印象。因为到时候那个人他告诉你他有病的时候，他的病可能是吸收的任何一种病，就消化系统的任何一种病，但是我们要抓出他是少阳区块的胆病这样子啊。所以这些零零碎碎的资料我想跟同学带一带，是这个目的。那这个《素问·奇病论篇》它里头讲说，咽为之始，就是人的肝胆哈，是咽喉为始。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姑且不论感冒，像如果感冒忽然之间着凉，这个人讲不出话，那是少阴病啊。那或者是感冒扁桃腺就烂掉，那是少阴病，这些姑且不论。但是呢，少阴病比较是在我们说的扁桃腺的那个东西上面。那扁桃腺之外呢，人的声带这个东西，我后面有引孙思邈推扩这个说法，他说咽门者是肝胆之后，如果肝脏热喉咙就会塞，如果胆腑寒呢，这个人就会失声啊，就会没声音这样子。那这句话其实到反而到现在临床啊，变得让人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当然这也是十方派的风气了，因为十方派在处理喉咙的声带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说是，就是说是筋实不明或者筋魄不明，就是你的肺气虚损，所以你讲不出话，或者你的肺气郁塞闷塞，你讲不出话，什么咽喉不利这种事情。那我们在教咳嗽篇有讲到，这个当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治疗咽喉病的时候，古医方派说的咽喉是肝胆之始这件事情要一起放进来辩证。那我自己是在这种事上面曾经跌倒过，所以就会有特别对这个事情有一点印象。就是从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老师是那个做广播人员的，那他的 老师有一天呢发不出声音，我朋友就拉我去帮他看。那我帮他，那我帮那老师把脉，觉得他是劳心劳力啊，就觉得这个人很虚劳。所以我一开始开的药，我就没有很专心开那个治喉咙的药，我就是去开那个什么比较是黄芪建中为主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吃了，那个老师吃了黄芪建中汤，就短短两三天内声音完全恢复，然后感激涕零，然后把我捧上天一样。然后之后呢，他就因为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就灌了一堆冰果汁，然后就破功了，然后又没声音了。那个老师灌了冰果汁破功之后，我就蛮紧张的，因为其实我在开药的时候就有叮咛说不能吃生的，但是他去参加婚礼一闹一高兴就忘记了这样子。那后因为而且他破功之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他是因为喝冰果汁所以破功，所以他只是很单纯的告诉我说怎么办，后来没效了。那我就觉得啊，糟糕，我怎么好像开药开的不对，然后就赶快换药或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把那个药换成什么附子系，就觉得阳气虚衰啊，就因为我把它脉什么那个脉忽然之间变得更弱了，所以就开始开附子系什么，然后就打个那种不进不退，后来拖了一个月左右，对方也觉得没有耐性了，觉得好像没有好很多，然后就放弃我了。那个拖了那个月里面，我好像几乎都是以附子气为主这样子，就是补阳气为主的。可是我等到后来我在看到这个孙思邈或者是内经讲这个，我才忽然发现说，对哈，一开始最有效的东西是黄芪建中汤，也就是当一个人的声带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肝胆。那我们受到后来的一方派的影响，动不动就想到肺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点那个可以商榷的，就像我们说要教书的人要吃生麦散，对不对？要唱卡拉 OK 要吃生麦散，这都没有错，就是补肺就会比较有气，这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忽然之间失去声音的话，那个有可能病在肝胆，往往是补上区块的黄芪建中这些东西特别有效。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参考点还是要加进来，也就是当我们喉咙发不出声音的时候，忽然受寒的那算是少阴病。那如果是跟肺有关系，可能补肺气也是要的，可是肝胆区块跟声带的关系啊，就是忽然失声的。像前阵子也有同学什么，他吃什么灵芝在排毒，那他吃了什么灵芝什么排肝毒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忽然喉咙发不出声音，其实好像都有一点互相的那种关系啊，所以这个参考点我们以后也把它放到我们的观察之中。那再来这个灵枢经的这一条啊，这个我们在讲那个胁膏痛下的时候已经看过这一条了，所以我们就过去了啊。那再来他讲说，如果一个人呢是胀啊，灵枢的胀论，他说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三焦胀，因为在内经里面是把三焦水道跟这个膀胱看成一个连属的嘛，那我们也知道在内经是把三焦看成人的腠理，对不对？所以他说如果三焦发胀的时候人会怎么样，他说人啊会皮肤浮肿，而且这个浮肿是怎么样，是清清凉而不坚，就是你这个皮肤肿啊，你按下去那个皮肤不会弹起来。那这个东西我们很多人家常都看过，对不对？我不敢骂你是中年妇女，不过好像很多中年妇女站久了会这样，是不是这样的？就是那这样子的一种问题，可能我们如果我们是只是学张仲景的东西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是急性的，就是张仲景的那个什么水肿篇哦，里头比较多的内容是什么急性的肾脏怎样怎样那种，就是是肾脏临时有病变造成的水肿。可是呢，其实我们的生活之中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比较慢性的属于三焦胀的。那这种三焦胀的，如果你的水肿是这种皮肤微微浮肿，然后按下去不太有弹性的，那基本上可能是通三焦补三焦的药比较有效哦。所以现在我先不讲细，但是大概就是以黄芪为主，就是你的药里面要多加黄芪会比较有效，就是这样子比较能够通达三焦水道啊。那当然你说五苓散能不能通三焦也可以啊，就是大概就是要从 三焦系统去做处理，因为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微微的水肿的状态，其实我们家常之中很常见，所以这个医理的这个论点我们也要记得，那以后在用药的时候会有帮助的。那另外他就说，如果一个人是胆胀是怎么样？那胆胀的话，就是这个人会胁下痛胀，然后口中苦，喜欢叹气，这是一个标准的胆胀的状况。那你说胆胀跟胆结石有没有关系？常常会有，只是我现在看中医典籍还没有看到胆结石三个字，哎，因为你就中医有没有说到尿路结石这些东西？那有，因为他在吃药或者怎么样的过程会小便的时候有沙子排出来嘛，一颗一颗的，所以古代的典籍会有记载。可是你说大便把胆结石排出来这事情，古时候那种粪坑，你有什么机会再把大便捞出来看看吗？又不是丁小雨，那这个。所以对不起，这句话讲冰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丁小雨啊。那这个所以古时候的人可能不太有机会直接的观察到胆结石，不过胆结石的药方有没有？有，就是张仲景在讲这个胆胀啊这些东西的药方对胆结石都非常有帮助。基本上小柴、大柴、柴胡、柴药、枳实、甘草、柴胡、芒硝，这都很有用啊。所以胆结石基本上在中医倒不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谈胆结石啊。那所以这个样子的一个胆胀的问题里面，其实胆结石也可以包含进来。那再来这个眼睛啊，眼睛这个红丝从哪里走啊，就是会是哪里病。那就刚刚下课还有同学跟我讲说，他们家小孩子阳明病发烧的时候，真的红丝就是从下面走上去的，就是这样子，我们辩证要多个参考点，对不对？如果我们分不清楚这个人是少阳病、太阳病还是阳明病的话，那你把眼睛掰开来看一看嘛。好，那多一个参考点总是好嘛，因为我们把脉技术不敢说你啊我啊，把脉技术也是烂烂的。那这个有的时候问诊也是大家口齿不清啊，什么也讲不清楚，那讲不清楚啊，那就眼睛掰开来看一看啊，就是多一个参考点总是好了，还蛮可靠的。那再来他说耳朵听不见那不痛的是少阳，足少阳。那如果聋了耳朵会痛的取手阳明大肠经，那这个我还没有找到临床上的验证啊，就是耳朵听不清楚就会痛的，怎么样从大肠经去医啊？搞不清楚哎，临床上我不会，说不定会针灸的人告诉我吧，我搞不清楚。那不过如果是少阳病的耳朵聋哈，其实也不在于痛不痛，就是少阳痛的耳朵聋，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嗡嗡声啊，哈。那再来就是耳朵里面的那些平衡啊或什么的，其实跟少阳还蛮有关系的。像我们学了小柴胡汤之后啊，很多东西同学可以自己推扩，导师不太需要我这个课堂上一样样教。比如说有一种病叫什么中耳积水，或者是耳朵流脓那种东西，那你知道这个耳朵里面的淋巴的东西是跟柴胡是少阳区块吧，那就小柴胡汤加什么石膏桔梗啊，就是治耳朵流脓的啊。那或者是小柴胡汤加五苓散啊，就治中耳积水啊。那如果晕眩的话，你就小柴加平胃散什么，自己随便加呀。就是这些病其实晕眩的话不用小柴，你用温胆汤也可以，反正都是清症的。就是这个中耳也好内耳也好啊，这些东西相关的地方大概少阳区块的药都很好用。那是这种我觉得推扩的很多了啊。那你说中耳积水，如果是一般外面看耳鼻喉，他可能要帮你抽水啦啊，然后把消炎药弄进去啊怎么样，还蛮搞得蛮麻烦的。那我们在家里面自己这个小柴加五苓这样吃几天也就好了，就很好用。所以这种家常的变化，那同学就自己想一想啊，这些东西连处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六经辩证，等到大家玩的熟了，大家就是脸这里痛啊，开阳明啊，这里痛开少阳什么，大家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底子吧啊。这东西也不是说要一招一招教给你才会玩，这东西上来论学久了，我是觉得谁都会玩啊。所以就随着时间过去，大家我想各位会越来越熟，我也会越来越熟。那再来下面有一段是讲到说这个一个人 胆子大是怎么样啊，然后胆子小是怎么样，他就说肝胆之气三焦之气比较够的人就会比较容易发怒发火，那胆子小的人呢就是肝胆之气不够啊，所以他的气就这样子哦，很不容易撑起这个人。那他讲到这个其实哎呀，人生不生气这件事情不是这个的重点啊，是他讲到肝胆之气撑起一个人怒气的时候，讲到说毛起而面苍，就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脸会发绿啊，然后毛头发会竖起来啊，就怒发冲冠的这个发是关系到肝胆的。那我们从前说到头发呢，它可能跟人的血有关系，可能跟人的肾脏有关系，就是关系到人头发的理由有很多很多，甚至跟头上的水气水的代谢好不好也有关系。那基本上我们说治疗脱发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头皮里面的 血管的微循环能不能通畅。那到底什么东西能够让这个微循环通畅，我们不知道，可能落剑也可以吧。哦，就是落剑也是有这一类的药性在里面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用的方剂可能有很多，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医案讲义的最后面那个地方啊，回去自己看好了。日本医案有说用这个小柴胡汤治疗什么圆形秃，就那个毛就这样秃掉一块，然后他们的那个医案就写说用小柴胡汤，而且必须要用少阳小柴胡，不能用疏肝解郁小柴胡。就如果柴胡放的少，那个方就是疏肝解郁嘛，如果柴胡放的多，就是少阳小柴胡。他就说柴胡原来放的很多，那头发就开始长出来，然后之后就觉得柴胡减量，柴胡一减量，那头发又开始枯萎，然后就一直让柴胡撑住，然后才能让头发继续长，就是这样继续长。那这是为什么？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就看着依然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但是目前的临床就是这个什么头的那种圆形一块一块一块斑秃那种脱毛症，小柴胡汤可以治。那意味着说这种毛病也关系到少阳区块，但是我不敢说它一定是怎么样，是因为压力吗？那用小柴胡可以解压吗？可如果是解压的话，柴胡不放那么多也能解压啊，为什么柴胡一放少就枯萎了呢？所以那可能还是所谓的少阳病。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关系的是人体里面的什么开关？对不起，那太深奥了，请哎，学西医的助教，你没有办法下礼拜给个答案吗？哦，对不起，我不能够理解啊，就是为什么圆形秃啊。助教要换袋子，我们暂停一下下。